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双手动了起来，以手代臂，那同时化为玉色的双手，每一次从腰间掠出，都会带起一片晶莹的光彩。没人看清他的双手是怎样律动的。刹那间，他仿佛生长了千条手臂一般，身体两侧全是手臂所化的虚影，亮晶晶的光彩从唐三身上挥洒而出，带尖的、带刺的、带棱的、带刃的、弯曲的、弧形的、针形的、锥形的，无数暗器从他身上四散纷飞，或直飞，或斜飞，或化为弧线，或相互碰撞。几乎就是那一瞬间，在唐三身前，无数暗器在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中绚丽展开。每一枚暗器都像是长了眼睛一般，轻松地绕过森林中的植物，在它们背后都带着淡淡的白色尾焰，绚丽的光彩仿佛令整片森林都为之一亮。紫极魔童虽然重创了那只青色狼道，但却并没有限制住它太长的时间。在被紫极魔童命中前的一瞬间，这只聪明的狼道首领就用出了自己的嗜血技能。嗜血技能开启，就只凭本能进行杀戮，因此他的意识虽然受到紫极神光重创，但是在嗜血状态下，他笃信自己能够将这三人撕成碎片。但是当他刚刚恢复行动，铺天盖地的暗器已经汇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根本没给他任何闪躲空间。每一枚暗器上所附带的白色尾焰都是来自于唐三的玄天功内劲。唐三在发出这些暗器之后，不但未显得疲惫，脸上反而闪耀着一层兴奋的艳红。 能死在我们唐门排名第四的暗器手法1001夜中，也算是你的幸运了。这不再是暗器，而是寂寞，死亡的寂寞。 唐三说出最后一个字的同时，所有的绚丽归于中央，不同的暗器展现出了不同的效果，穿透性的狠狠刺入对手体内，爆炸性的以轰然炸响，带毒的将毒素传入对手体内，带刃的切割着对手的身体。1001夜，暗器百解中排名第四的暗器手法，能够排在他前面的只有那绝世的三种。只论技巧的话，1001夜甚至是所有暗器手法中最难的一种。唐三在一瞬间发出的暗器正好是1001枚，每一枚暗器上还都带有玄天功的辅助，一旦施展，除非是拥有瞬间转移之类的能力，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闪躲开他的攻击。而在施展1001夜这种暗器手法时，施展者必须要先使用玄天功秘术，在短时间内激发自己的潜力，让自身魂力的总量提升3倍，而且玄天功修为要在6重以上。而使用了这秘术之后，要虚弱3天才能恢复过来。1001夜，唐三刚刚练成不久，这种手法其实是各种暗器手法融会贯通之后才能施展的。最开始时要练习3枚暗器同时发射，分别以直线、斜线和弧形攻击同一个目标，之后是6枚、12枚，一直增加到1001枚，这才算是彻底的练成了这种手法。一旦施展，其攻击威力足以毁灭比自己实力强上3倍的敌人，全方位的攻击配合各种唐门暗器根本无法防御。在唐门历史上，一旦1001夜用出，还从未有人能活下来。当然1001夜也有缺点，一个是需要的暗器太多，其次是手法练习极其艰辛，第三个就是对自身的消耗太大。这种手法一般是在遇到那种速度奇快无比无法被锁定的对手时才使用，正是因为这些缺点，他的排名才在阎王帖之后。唐三之前的紫极神光并不只是攻击那只青色狼道，其实也是给自己施展暗器争取时间。他已经接连施展2个万年魂技了，想要再施展技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暗器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施展自己刚刚练成不久的1001夜，是在看到那青色狼道进入嗜血状态后才临时起意的。这是唐三第一次用在实战中。 玄天功秘术刺激所产生的内力必须要在短短几秒内用出，否则就全然无效了。唐三也曾经试过用这种秘术与自己的魂技配合，但结果却都不好。魂技需要的魂力虽然越多越好，但突然的爆发却令唐三失去了对魂技的控制，反而不如正常使用的效果好。而那秘术却像是专门为1001夜设计的，在使用这个手法时，一切都是那么的圆融如意。至此，唐门暗器白解中的手法，他也只有排名前两位的尚未使用过了。此时，青色狼道首领无数伤口喷洒出漫天血雾，几乎全身上下每一处要害都被那1001夜带来的死亡寂寞笼罩着。剧烈的轰鸣同时从两侧响起，戴沐白与马红俊也完成了他们的攻击。蓝银囚笼散开，戴沐白攻击的那名青色狼道已经在白虎流星雨中被炸得血肉模糊，马红俊的对手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具焦炭。 这么多年了，老子还没受过这么重的伤，你们这次真的惹到我了。 马红俊这次是真的愤怒了，因此在凤凰啸天机结束之后，他的第五魂技也释放了出来，凤凰流星雨。胖子这凤凰流星雨覆盖的范围极大，而且每一颗火焰流星都附带着他那凤凰火焰的攻击威力，极其恐怖。在剧烈的轰鸣声中，被蓝银突刺阵刺伤眩晕的狼道们沐浴在了凤凰流星雨之中。这一轮攻击结束时，还能够活着的狼道已经不足三分之一，而且都受了不轻的伤。唐三不会给他们逃走机会的，虽然身体已经开始出现虚弱状态，但他还是再次释放出了蓝银领域的进化技能蓝银范围缠绕，将最后受伤的这些狼道全部缠绕住，而接下来就是屠杀了。发动屠杀的不是唐三和戴沐白，而是因为愤怒眼睛都被火焰染红了的胖子。胖子疯狂地冲出去，疯狂地杀戮着那些狼道，直到战斗结束，唐三和戴沐白才看到胖子左臂上的伤口深可及骨，整个上半身都被鲜血给染红了。将最后一具尸体焚化之后，胖子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接连吃下两根奥斯卡之前给的恢复大香肠。三人浑身是血，当然绝大部分是敌人的血。此时唐三肉眼可见地开始虚弱了，跌坐在那儿大口地喘息着。三人中状态最好的恐怕就是戴沐白了，不过他此时的样子看上去也很狼狈。戴沐白没有休息，他挨个检查着那些狼道的尸体，他可不希望在离开的时候还有偷袭。不过也确实没有活下来的狼道了，他们的攻击那样猛烈，狼道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尤其是攻击唐三的那头青色狼道。如果按照魂兽等级来划分，那只狼道至少也有20000年以上的修为，而且它极其狡猾。检查了一遍之后，戴沐白坐回唐三身边，马红俊也走了回来，三个人背靠背坐在那里，将奥斯卡给的恢复大香肠吃掉，恢复着自己的体力。 没想到这一战居然会如此艰苦，是我轻敌了，没想到狼道中还有这种强者。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应该是由狼道变异而来，各方面能力比普通狼道强太多了。 要不是你反应快，没让他们将全部实力都发挥出来，我们恐怕就真的有麻烦了。小三，刚才你那暗器那么厉害，我们能不能学啊？ 学是能学，但要从小开始学才行。你们现在想学的话，要先废掉自己的武魂，然后一切从头开始，修炼个几十年，应该就可以了。 那还是算了吧。胖子，你怎么样？ 啊，还好吧。小奥的恢复大香肠效果比以前又强了不少，受的伤正在恢复。但我的左臂抬不起来了，估计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行。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去看看那些村民，也顺便看看还有没有狼道余孽。 唐三向戴沐白点了点头， 他虽然有些虚弱，但和马红俊在一起自保还是没问题的。唐三吃下几根恢复香肠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好多了，应该用不了三天的时间就能恢复过来。没一会儿，戴沐白就回来了，脸色铁青。 妈的，这些狼道真不是人，那些女人和孩子都死了。 什么？ 应该是在和我们动手之前就杀死了那些女人和孩子。没想到我们的出现却…… 说到这里，他眼中流露出痛苦的情绪，正是他要求正面与对方战斗的。可也正是因为他们三人的到来，才让那些狼道先屠戮了妇女和孩子。偌大的森林中，除了他们三个外，此时竟没有一个活人。唐三站起身，拍拍戴沐白的肩膀。 老大，别多想了，至少我们已经替他们报仇了。 戴沐白默然不语。唐三径自走到那名青色狼道身边，一枚枚地拔出嵌在对方身上的暗器。他们即将前往海神岛，暗器对唐三来说极为珍贵，这可是用一枚就少一枚的。他拔下青色狼道首领身上的一枚柳叶刀，忽然发现这柳叶刀嵌在的位置下面闪过了一片青光，并没有鲜血流出。 哎，这是什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